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严君玉压根没听懂皇后的哑谜，也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。伺候七皇子用完晚膳，他们这些伴读也吃了饭，严君玉找个机会又溜去厨房偷了一包馒头过来，开开心心地往自己房间走。叫了两声明露也没人答应，一进门就被吓了一跳。 七皇子。 七皇子就坐在他房间里，神色阴郁的守株待兔。严君玉第一反应是把馒头往身后藏，被七皇子瞪了一眼，又想起他早知道了，干脆露了出来，大大方方地把馒头收到书箱子里。严君玉正打开箱子，听见背后的七皇子冷冷道： 我不会把你让给二哥的。 庆德第十位皇子中，太子恰好是第二个，严君玉也是知道的，他其实隐约猜到了，因为七皇子忽然开始对他好了很多，那张弓还有吃的都是七皇子在示好的意思。但其实严君玉心里已经有了决定。七皇子见他不答话，也猜到他在想什么，伸手过来揪住了他。 你别以为他是太子我就怕他，父皇说了，这宫里的东西我想要什么都可以，我等会儿就去告诉父皇，你本来就是我的伴徒，是他要抢我的东西。 萧许这么说，严君玉反而慌了起来。萧许一见他眼中慌乱，知道他肯定是想做太子伴读了，顿时心中又是气又是酸，抓着他逼迫道： 不准你觉得他好，你快说，你不要当太子的伴读，不然我就…… 不然你就怎样，把我当马骑吗？ 萧许这么蛮横，严君玉也生气了，又勾起那天在教场的事来。他一生气，整张脸又都飞起红色来，一双眼睛亮得像星子，又像是燃起了两团火。饶是萧许再蛮横，也不由得有些心虚。 那是因为你不听我的话，谁让你不肯跟我玩？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话？ 因为你是我的伴读，你就得听我的话。 那你找雍嘉年去，他们都是你的狗腿子。我是当伴读，又不是前来卖身契。你这人不讲道理，我不当你的伴读了，我去给太子当伴读去。 你敢？ 为什么不敢？ 两人如同孩子般僵持住。萧许揪住他衣领，严君玉拼命挣脱，两人你推我搡，动作越来越激烈。严君玉虽然有功夫在身，但萧许毕竟是皇家子弟，自幼骑射，力气比一般的少年都大，到底把严君玉按住了。两人在地上扭打。严君玉本来穿的是身改小的袍子，领口大，扭打间袍领敞开了，露出脖子上戴着的一块玉来，非常漂亮的羊脂玉，几乎和皮肤融为一体，衬着红色丝线更显得肤色比雪还白。萧许见了那块玉，不知想到什么，忽然怔了一下，神色阴沉下来。严君玉还没反应过来，只觉得肩头一痛，是萧许忽然低下头来，狠狠在他肩膀上咬了一口，这一口肯定咬出血来了。严君玉实在吃痛，忍不住一拳挥过去，正打在萧许眼睛上。萧许痛呼一声，总算松了口。严君玉气势汹汹地骂他： 你咬我干什么？ 我给你做个记号，就算你当了太子的伴读，看到这个疤就知道你是跟着我的。 他这话又偏执又气人，严君玉一时竟不知道怎么回答，也怔住了，看他眼睛上被打的地方已经肿了起来，不由得有点心虚。雍嘉年说过，打皇子是要被抄家的，严君玉一时间有点慌，怕萧许去告状，又怕他发起疯来再咬自己一口。小心地打量了一下萧许的表情，发现他倒没有生气，只是神色看起来有点落寞，还有点悲伤。严君玉打量萧许这一下，他也发现了，他是很聪明的人，一下子就猜出严君玉在担心什么，摸了摸自己的眼睛。 没事，我不会跟他们说的。 萧许忽然变得这么好，严君玉反而有点不好意思了。他向来是吃软不吃硬的，见七皇子服软，也低声道： 我不是故意打你的。 我知道，是我咬痛你了。 其实这样看来，萧许这人也不是那么讨厌。严君玉不得不承认，撇去喜怒无常的性格，他这人其实是很好看的，尤其是隔得近了，可以看清他的眼睛，原来是很浅的琥珀色， 睫毛很长，看起来倒有点忧伤。萧许像是打累了，也没有放开严君玉，就这样把头靠在了他身上。严君玉有点不太习惯，浑身不自在。听见萧许忽然问自己， 要是我以后把父皇赏我的东西都给你玩，你愿意留下来吗？ 萧许说得恳切，严君玉一时竟不知道怎么回答，正思考呢，又听见他忽然道， 算了，已经不关你的事了。母后说了，二哥是太子，以后这天下都是他的，我们都不敢和他争，何必为难你呢？ 萧许像是真的想开了，说完这话就松开了手，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灰尘，倒真有点皇子的洒脱了。严君玉正整理衣服呢，见萧许朝门口走去，以为他要走，却忽然听见他叫住自己， 喂，严君玉。 严君玉茫然地看着他，只见他笑了起来，好看是好看，却莫名的有点悲伤。 不要忘了我啊。 7月14日，严君玉被选为太子伴读，入住东宫。人是敖季过来接的，不知道为什么选在晚上过来。天都快黑了，这边正准备吃饭，忽然有个小太监进来传话，让严君玉出去。严君玉出去没看见人，正疑惑呢，脑袋上忽然被弹了一下，他惊讶地回头，敖季抱着手笑眯眯地站在宫墙转角处。 东西收拾好没？ 敖季看起来有点疲倦，仍然是带笑的，手上还抛着颗果子，显然就是拿那个砸的严君玉。 明路早收好了。 那走吧。 敖季伸手揽过严君玉的肩膀，严君玉刚想说话，嘴里忽然被塞进一颗东西，他疑惑地咬了两口，只觉得汁水清甜，又带着点酸味，里面有个圆圆的糊，十分光滑。 嗯，这是什么？好好吃啊。 严君玉吃东西的时候，腮帮子上鼓起一团，看起来确实是憨憨的。敖季被他气笑了，狠狠揉了一把他的头。 一只都没吃过，出去说是王侯子弟都没人信了。 严君玉进去，明禄早把东西都收好了，仍然是进宫时的几个香笼，只有一把弓没地方放，放在床上。严君玉拿起来看了看，是七皇子给他的那把，上面彩绘宝石，十分华丽。 少爷，这把弓还要吗？ 带上吧。 这是严君玉第一次来东宫，他以前虽然也敢去找慎文玩，但并不敢跑远。这次走得这么远，两边都是高高的宫墙，又是晚上，一切都是新奇的。东宫十分气派，倒有点像圣上正德宫的气势了。宫殿外有长长的丹壁，悬着大灯笼，有侍卫提着灯，执着几巡逻。敖季似乎跟他们很熟，那侍卫队长还问他为什么这么晚回来。敖季看着小太监们从车上下东西，懒洋洋地回答， 陪太子去西郊狩猎了，整整跑了50里地，骨头都颠散了。哎，殿下呢？ 被圣上留下用晚膳了，荣浩他们陪着，我就先回来了。 那队长偏偏眼尖，看见敖季身边的严君玉，提起灯笼来往他脸上照了照，笑了。 哎，敖季，你去哪儿拐了个小孩子来？ 我16了。 严君玉眼前被灯笼晃了一下，又听得他语气轻佻，不由得有点生气，抬起头瞪着他。那队长哈哈笑起来， 哼，哟，生气了？哎，快进去吧，里边摆饭呢，晚了就赶不上了。 东宫的伙食倒是真不错，今天狩猎，所以很多野味儿。敖季大概以为严君玉在七皇子那儿天天挨饿，还特地给他加了一大盘獐子肉，让严君玉多吃点，说是不多长点肉，骗人说16岁都没人信。严君玉吃了个饱，又被抓去洗澡，换了衣服。原来东宫伴读衣服都是宫里做的，光夏天的外衣就有8套，全是上好的料子。用敖季的话说就是，不穿好点，出去丢的可是东宫的人。严君玉满心以为吃饱了洗了澡就该睡觉了， 谁知道又被敖季叫了出来。 跟我走。 严君玉吃得太饱，有点犯困了。 去哪儿啊？ 你是伴读，你说去哪儿？ 敖季说完，见严君玉还是一脸不解，气得戳了戳他的脑袋。 好家伙，挑灯夜读都不知道，怪不得书读得这么差。 严君玉跟着敖季从伴读住的偏殿里出来，绕过回廊，看见一片非常漂亮的花园。晚上天黑，只看见池子里开了许多荷花，清香一直传到这边来，然后才进了正房。敖季一边走一边教他， 正殿只在圣上或者皇后驾到时使用，太子平常起居都在这里，这地方叫司红堂，这两间是坐卧起居，里面是书房。 即使在晚上，司红堂也灯火通明，外面月色清明，里面帘幕重重，一路走来，伺候的宫女都天仙般漂亮又温柔，领头的那个更是风姿绰约，带着笑意问他们， 这就是被七皇子欺负的那个伴读？ 这是云兰，你叫她兰姑姑就行了。 敖季懒洋洋介绍，饶是云兰脾气好也被他气笑了。 你可以叫我兰姐姐，先坐着看会儿书吧，刚问了庆和殿那边，殿下一时回不来，且有的等呢。 云兰十分细心，伸手替严君玉理好了折进去的衣领，又接过旁边宫女的茶盘，领着他们进去了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